朝鲜日军性奴及并强征受害人问题对策委员会发言人15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残酷灾难和牺牲，它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结束后已过了72年。人们至今还不忘战乱的惨状和痛苦，把这些反映在艺术作品和纪录片来告诉人们和平的宝贵，并呼吁和睦相处。但是在造成这一切浩劫的主犯日本，却有与此相反的现实出现，令人感到遗憾。在全世界都悼念战争遇难者的时候，日本高层官僚和政治家竟然拥到靖国神社参拜那些夺走无辜平民生命的战犯亡灵，还向新一代提供把侵略战争歪曲为正义战争、对他民族的殖民统治描写为一种对发展和繁荣的合作与贡献的教科书。而且日本当局对他们曾经承认其罪行并正式发表的河野谈话进行重新检查，对报道性奴强征的报社进行审理等大闹一场，百般策划否定早已通过资料得到证明又从国际法律上确证其违法性的日军性奴犯罪真相。现在日本当局对各国际组织指出其过去问题的报告横加指责，公然强迫进行修改，还无理的要求拆除在他国建立的日军性奴少女像。日本驻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总领事则放出蓝言，将日军性奴受害者污蔑为娼妇来引起误议。日本大谈什么朝鲜的威胁，疯狂进行对朝制裁骚动，镇压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和旅日朝鲜人，助长极度的对朝敌视感和憎恨，其阴险目的在于百般规避其数十年来一直拒不进行的招惹之间过去清算。今天我国成为主体的核强国和世界军事强国，其战略定位日益提高，日本所能做出的选择只有一个。日本不该错过时机而感到后悔，现在也要主动改变对朝敌视政策，同我国进行过去清算。日本当局要放明白，彻底清算对我国和我们朝鲜民族所犯下的反人道罪行，诚实的反省日军性奴犯罪等过去向亚洲人民所干出的罪恶，并承担其责任，这是他们的宿命和必然。